现在勾炫派出一号 Rock Lee 李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呀。你没有听错，今天呢就我一个人 solo on air。 Broccoli 去了哪里？又生病了吗？我们又同病相怜了吗？今天他生病，明天到我生病吗？诶，不是啦，是因为呢这两天我们会忙拍摄这个新年 MV 呀。我们又拍 MV 了，本来是拍完了的，就三首歌曲而已，最后呢要加多一首新年歌，所以总共有四首的新年歌给大家听一听，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啦。那今天我一个人 solo on air 呢，因为 Broccoli 会拍摄一整天的 MV， 那明天呢就到 Broccoli on air， 然后到我拍摄一整天的 MV 啦。我只能说这新年歌呢第四首歌曲呢，就是我们这两天拍摄的 MV， 这首歌呢，哇哦，对我来说非常的挑战。怎样的挑战呢？是因为他要唱韩语，他就是有一点韩风的元素呢在这首歌曲里面的。然后我学了两句韩语，第一个呢就是 Teba Iyeyo， 录制这首新年歌的负责人呢就教我，诶，首先你要学这两句韩语啊， Teba Iyeyo， 来给我读一读 Teba Iyeyo Teba Iyeyo。 那时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很奇怪，什么 Teba Iyeyo Teba Iyeyo， 明明它是 D， 就是 Teba Iyeyo 应该是吧，我都忘记了，好像没有很标准哦。总之呢 Teba Iyeyo 的意思呢就是很厉害的意思。然后还有第二个韩语呢就是叫做 Kanchanayo， 这个大家都很厉害的啦，非常的流利会说了 Kanchanayo Teba Iyeyo。 总之这两个韩语呢会加在这首歌曲里面，我听了之后呢整个曲风是真的比较 K-pop 一点点啦，很韩流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新年 MV 将会在几时发布呢？诶，留守我们的 Goshen IG 呢就可以知道了哈。是这个是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Goshen猜猜猜， Goshen 猜猜猜，来耳朵靠近一点。今天猜的冷知识呢，我相信对你来说一定很简单，对我来说也很简单，也很喜欢，因为呢是跟动物有关的。你知不知道其实有一个动物呢它是不能眨眼睛的呀？你没有听错，它是不能眨眼睛的，它全程的那个眼睛是要开着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A 有青蛙， B 的话是蛇 snake，C 的话是乌龟， D 的话是马。到底这四个里面哪一个动物是不能眨眼睛的呢？诶，不能眨眼睛是怎样啊？是一个我觉得是超能力来的。因为我们就算人类啊，你叫我一分钟或者十秒啦还是二十秒啊不眨眼睛，眼睁睁这样开着的话啦，哇，那个眼睛真的是干到很痛的那一种。诶，我真的是在小时候有跟朋友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我们比赛看谁呢能撑住那个眼睛呢，就是不要眨眼睛最久的那一个就是赢家。赢家呢是可以得到一个零食的，那个零食大家都很爱的，很热门的。最后我真的是撑不了十秒，我都觉得很辛苦，你撑着那个眼睛然后他还会流泪的那一种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呢去玩这个游戏。真的很羡慕这个动物竟然呢它是不能眨眼睛的，它是一个超能力来的啦，我觉得。那你有答案的话，选择哪里一个动物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哟。勾炫Cell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勾炫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J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什么啊 Number 4度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Wendy 的 Sun Kiss， 他的演唱会要来了，将会在12月20号晚上的7:30呢在 Z Kuala Lumpur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我们人类啊，如果眼睛呢看 看到那个太阳的时候，那个sun在我们的眼前太刺眼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动作呢？那就是眨眼睛啦。这个是我们人类会做的事情。诶，这个动物就不一样了，就算有那个太阳很猛烈啊，或者是很刺眼的时候呢，它都不会眨眼睛的。到底哪里一个动物是不能眨眼的呢？ A 的话是青蛙， B 的话是蛇， C 的话是乌龟， D 的话是马。哎 ，Johnson， 你终于回复我们了，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动物呀？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蛇啦，因为在我印象中哦，我上次有看过青蛙、乌龟还有马眨眼的，只是蛇印象中是没有啦。所以我猜应该是 B 哦。 诶，所以他觉得蛇，他是没有看过蛇眨眼的，所以他估计应该是 B 蛇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蛇如果不眨眼睛的话，因为为什么他攻击敌人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快速的那一种的。如果你眨眼睛的话，代表你用了一秒钟的时间去眨眼嘛，对不对？如果他眨了一秒钟的眼睛，那可能他眼前的这个猎物呢就已经错过了。所以他能那么的迅速快呢去攻击这个他想要的猎物的话，就可能真的因为他没有眨眼睛，随时随地呢就可以去咬住他想要吃的那个老鼠啊，还是什么动物之类的。所以可能 B 蛇呢真的不会眨眼睛哦。还是你有其他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陪我聊聊天呗。守住 GoSheng Be On Trend， GoSheng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um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um Band To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深夜里，你试过因为某些不美好的回忆而惊醒，有时还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吗？如果是，那你该听听歌手萧秉治的这番话。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互相的接住自己。 歌选和我 YY 音想提醒你，有些遗憾不一定能圆满补回，但没关系，当你愿意和自己的不完美共处，有些事情反而变得没那么难了。要记得，最圆满的和解是自己接住自己。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够炫猜猜猜。 GoSheng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WS 的 Overdrive。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Sheng 猜猜猜 ，GoSheng 猜猜猜，猜的是呢跟这个眨眼有关的。到底哪里一个动物呢？它是不能眨眼的，它全程眼睛呢是这样子瞪着你的啊，眼睁睁看着你的，没有一秒钟呢它是有眨眼的。A 的话是青蛙。B 的话是蛇， C 的话是乌龟， D 的话是马。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动物呀？ 我是觉得哦，这四个动物里面乌龟是最不能眨眼的吧。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是因为乌龟它的眼睛是比这三只动物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觉得答案就是 C 乌龟了。 哦，如果它以体积来说的话，这四个动物里面的乌龟是最小的体积。哪有啊，青蛙也是很小啊，青蛙比乌龟小吧。它就以体积小的这一个逻辑去分析，体积越小的动物呢就是不能眨眼睛的，所以它选择 C 乌龟的。但是乌龟可能有眨眼睛的，因为乌龟的动作呢它就比较慢一点点嘛，对不对？可能你看他的时候呢是他准备要眨眼睛，就是慢慢要关眼睛，因为你看他的时候那一秒他真的要眨的。可是当你不看他的那一秒呢，可能他就已经眨下去了， maybe 你错过他眨眼睛的那个 moment 啦。我觉得 C 乌龟不可能，我觉得乌龟是会眨眼睛，只是比较慢一点点， slow motion 的，你错过了你看不到。还是你有其他答案吗？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 Besher 就 GoSheng Be On Trend， GoSheng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XT 的 Can You See M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会在这个2月14号傍晚的6点钟呢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的开唱。小股票的话可以去到 imb.bigtix.io。 来了，冷知识猜猜猜，给你正确的答案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 Can 猜猜猜，这个动物呢是可以看到你的 ，Can see you， 但是它眼睛不能眨而已，它看到你的。到底哪里一个动物呢是不能眨眼的 ？A 的话是青蛙 ，B 的话是蛇 ，C 的话是乌龟 ，D 的话是马。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的竟然是 B 蛇 snake。ACD 是比较少人选择的啦，我只能说今天的观众真的是太聪明了，答对了就是 B 蛇。为什么蛇是不能眨眼呢？因为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呢，蛇的头部呢没有能够使眼睛呢转动的肌肉，而且蛇呢也是没有像人类一样的眼皮能够呢上下伸缩，因此蛇是不会眨眼睛的。二是因为蛇的眼睛外面呢是有一层透明膜来保护它们的，所以那个蛇呢是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是有这个眼睑的。我们人类呢是有分上眼睑还有下眼睑的，就是你的那个睫毛那里的，所以我们有眼睑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而蛇的眼睛呢是有一个透明膜去保护它的，所以蛇是不会眨眼睛的。今天的冷知识你学起来了吗？蛇这个选 Beyond Trend。